抱抱，亲亲，说晚安。小朋友们晚安，我是 Anna 妈咪。躺在床上了吗？快来听 Anna 妈咪说故事吧。 Anna 妈咪想要问小朋友们，今天的你好吗？今天的你有没有开心啊？ Anna 妈咪想要分享一个故事，这也是我们家今天早上发生的故事。我们家两个宝贝姐姐吃早餐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的慢。我常常说我们家两个宝贝姐姐她们都是走仙女系的，就是吸空气就会饱，吃都不太需要吃东西。所以每天早上 Anna 妈咪煮好了早餐放在她们面前，她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吃。这个时候 Anna 妈咪在旁边看了就会好心急好心急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要迟到了。所以每天早上 Anna 妈咪都在大吼大叫，快一点，你们两个要迟到，拜托速度快一点好不好啊。其实 Anna 妈咪有时候喊到觉得好累哦。今天维尼姐姐她走到 Anna 妈咪的身边，递给 Anna 妈咪一本故事书，这本书叫做《大吼大叫的企鹅妈妈》，这是 Anna 妈咪很喜欢的一本故事书，很希望可以跟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爸爸妈妈分享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要开始咯。今天早上妈妈好生气，气到对火大吼大叫，把我吓得全身都散掉了。我的头飞向了外太空，我的身体飞到了大海中，我的翅膀掉到了丛林里，我的嘴巴降落在山顶，我的屁股淹没在大城市里，只有我的两只脚还在，但是他们一直跑，一直跑。我好想要找回我的身体哦，但是可是我的眼睛在外太空，我想要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但是我的嘴巴在山顶上，我想要飞走，但是翅膀在丛林里面。我的两只脚走了好久好久好久，我好累了。当我走到撒哈拉沙漠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好大的影子。原来妈妈把我散掉的身体都找回来，而且缝好了，只差我的两只小脚丫。妈妈对我说，对不起。这是 Anna 妈咪很喜欢很喜欢的一本故事书，她会提醒我很多事情。那亲爱的宝贝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爸爸妈妈生命中最棒最棒的礼物，也是让爸爸妈妈觉得最幸福最幸福的宝贝。但是当爸爸妈妈从来就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从早上起床刷牙准备早餐，带你们上学，然后接你们放学，准备晚餐，洗澡，看你们的作业，然后陪你们睡觉，这些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。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会因为实在是太累太累了，即使我们再有耐心，我们也会不小心就会发脾气，我们也会有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。但是这本书让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它也提醒了我，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？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，也会有对我们的宝贝发脾气的时候。那就像小朋友，你也会有时候不小心发脾气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本很棒的书，跟你还有你的爸爸妈妈分享哦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